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编辑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中国香港特区咧就破天荒就出现啦，喺2020年之后，尤其系国安法啦，系实施之后咧，就第一次亲中建制爱国嘅立法会咧，就绝大多数嘅议员咧就否决咗系由所谓嘅行政主导嘅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嘅嗰个叫做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嘅所謂嘅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嗱，今次咧係一個好嚴重嘅事件，因為首先咧就而家個立法會裏邊冇所謂嘅反對派啦，冇人拉布啦，係愛國者嗰個管治嘅隊伍咧，而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咧係高調同呢個來自工聯會嘅吳秋北咧，由於呢個投票嘅問題咧係發生爭吵之後咧。咁就大多数嘅立法会爱国爱港嘅咧，就可以讲话叫顶风作案啦，就咧不理劝告咧，就咧否决咗呢一个同性恋嗰个登记嗰个条例。嗱，呢个更加严重咧，就我哋睇睇咧系边个赞成边个投票啦。嗱，咁赞成咧系好少数，只系得14票。咁其中包括咧张宇仁、林建峰，嗱呢两位咧都系行会嘅成员嚟嘅，所以咧佢一定要同政府保持一致啦，系嘛？陈克勤啊、陈建波亦都系赞成。好啦，咁另外咧就叶刘淑仪唔使讲啦，佢嘅立场一向都系咧支持同志平权嘅。咁啊，谢伟俊就唔系行政会，但系咧佢近年咧都系以一只叫做。山寨版的反对派那个形象出现，所以呢他亦都是赞成。好啦，咁问题比较严重的呢就是身兼行政会的那些啦。例如话叫梁美芬，他是身兼行政会的议员。他呢就同这个特区政府呢是唱对台戏，就呢坚决反对，而且呢是反对得呢是相当之强硬添。咁另外廖长江咧亦都赞成啦，系嘛？咁刘业强亦都赞成啦，因为佢都系行会啦，系嘛？好啦，咁江玉宽咧就竟然弃权咧，呢个就有少少嘅出人意表之外，因为江玉宽咧一向佢系比较 liberal， 同埋佢嗰位先生都系来自同性恋合法化，不但而且同性恋系相当之普遍嘅英国添，咁佢今次咧。就公然咧系投弃权票，系咪？咁咧，另外就系陈家佩咧系赞成，因为呢个系要跟大家姐新民党啊嗰个立场啦，系嘛？咁另外仲有李栋国咧，又系赞成呢个咧系行会啦，一定要咧系 keep 住条 line。咁吴秋北咧就上次咧就同曾国卫咧就公开咧就唔啱嘴型咁。因为佢系工联会啦，亲中爱国嗰边咧，佢亦都系一个最系旗帜鲜明嗰人。咁今次咧就唔见佢有投票，有任何嘅立场系嘛，就空白嘅。OK， 咁咧反对派一连串压倒之下，嗱二读就唔通过。相信呢单嘢咧就会系国际新闻，因为咧呢个同志平权啊，同性伴侣关系可以登记，其实都好宽松嘅。因为呢个咧系讲喺外国居住嘅香港人，又或者香港人去咗外国，例如话美国嗰度停同性恋咧系可以登记为婚姻，翻到嚟呢个咧登记咧应该继续成有效。咁呢啲国家当然系指大多数嘅西方文明国家啦，唔通你走去伊朗咩？伊朗你唔使登记啦，一亮出个身份咧，即刻分分钟俾人夹住上天棚，拱你落楼啦。咁所以呢个问题系几复杂。咁啊，点解今次立法会咁一面倒咧？有几个严重嘅问题，就系喺前上诉庭大法官列显伦系严厉警告，就话。终审庭那个法官的裁决呢可以是无效的，可以是建议 吓呢啲立法会咧系可以唔听破天荒咧，列显伦咧系定咗性，系终审庭法官嘅判决可以不理，可以违反呢个第一。第二系中国政府，即系中共啊，长期以来就强调香港特区政府一定要维持强势行政主导啊，咁而且爱国爱港啊嘅立法会嘅议员系有责任同埋有义务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施政，呢个系第二。第三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咧喺2018年啊，曾经咧系公开宣示香港不搞三权分立，只能够搞三权配合。好啦，而家三权你配唔配合呢？终审庭咧就呢个问题已经有裁决啦。啊，咁然后列显伦就话你哋唔需要配合。咁果然立法会咧又唔配合喎。咁而家咧就剩翻咧特区政府就要死死气收翻个草案啦，系咪咧？嗱，如果系咁咧，开呢个先例啊，咁其他嗰啲咩软对抗啊呢啲咁嘅罪名啊，又会唔会成立咧？定系软对抗选择性啊，系指控咧？啊，例如叶刘淑仪，佢啊赞成咧系通过呢个条例嘅，系以佢以前嘅表现咧，佢啊非常之爱国，所以咧如果佢赞成就不构成软对抗。但系谢伟俊曾经咧系被特首李家超咧警告过，佢某啲言论令佢联想嘅黑暴，所以虽然同样佢咧都系投赞成票，但系或者咋，我估咋，咁啊谢伟俊咧就构成个软对抗嗱，我唔知啦。系嘛？因为咧佢唔喺行会，但其他嗰啲赞成咧，例如话林建峰啊、张宇仁啊、廖长江啊，根据佢哋嘅 track record 咧，佢又冇啊谢伟俊咁多零度反斗啊。譬如话廖长江亦都系大律师，佢未试过咧系着条游泳裤啊，赤裸上身咧喺中环啊举住个牌咧就喺度抗议，所以咧佢几十年来行为咧系端庄兼良好。所以就算佢贊成啊，都不構成軟對抗。嗱，所以咧都幾混亂啊，可以講話係一個咧，即係憲制危機。如果你認為香港仲有憲制嘅話，係咪啊？阿鮑生， 係咁啊！今次嘅投票嘅71票反對啦，咁啊令到成個議案咧就二讀不能通過。嗱，我哋不妨留意一下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見記者講嘅嘢。他说议员综合各方的因素之后凭良心投票，体现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各司其职，互相尊重，互相制衡。你看到呢，不要理他究竟事后孔明又好，或者是真心定假意又好，我其实觉得呢特区的政府呢是乐见今次的议案被否决的。因为呢今次呢他可以用这个这样的、结果呢去证明、立法会不是橡皮图章。立法会呢其实亦都系有佢自己嘅独立嘅意志，每个议员呢系可以凭良心投票嘅。我觉得呢即系特区嘅政府呢系随笨有精嘅。虽然呢个议案被否决啦，唔能够履行到嗰、那个欧洲嗰个人权公约里面嘅即系签订咗之后佢哋嘅责任。但系实际上呢佢可以作为呢个例子去反证，去所有人成日批评呢而家嘅立法会呢系全部都系一言堂啊，全部都系呢即系橡皮嘅图章啊，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曾国卫虽然话对法案嘅否决感到失望，但系咧，佢都强调，佢话咧就佢唔会向终审法院申请延长实际命令嘅期限啊，因为佢觉得而家无论立法同埋政党、市民就存在好大嘅分歧。咁佢话亦都冇看到宪政危机嘅出现。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咧，咩宪政危机？这个只不过会是适用在西方的民主议会里面，因为人家是真真正正的就是代议政制，同埋呢他们有他们的游戏规则。但是特区的政府呢根本而家今时今日是不需要理会这些什么叫宪政的危机的，因为就算违宪或者甚至呢就是同基本法有所出入，我们成日讲的三个字叫做又如何呢？譬如说叶刘淑仪里面发言，其实他嘅言论呢，你无论又系嗰句，唔好理佢真心定假意，佢系铿锵有声嘅。因为佢话呢第一佢话呢下一代嘅结婚同埋生育根本系唔会受到呢、这个即系同性呢、这个条例嘅影响。即系好多反对嘅议员呢就将 呢个同性登记嘅条例等同同性嘅婚姻，咁佢话呢点咧已经系即系唔合逻辑噶啦。而更加重要嘅，佢话咧好多嘅议员啊，佢话要捍卫中国传统嘅价值观。佢话好多嘅议员其实都系通过西方基督教仪式进行结婚，接受咗西方嘅呢个婚姻嘅教育嘅仪式，包括佢本人。咁其实佢一语道破咧，啲议员咧都系双重标准嘅。咁突然间佢自己良心发言啦，即系正义超人上身，但系即系亦都唔能够挽回呢个大局。咁所以佢今次咧，我觉得即系其实系一个所有人咧都各取所需，所有人咧都能够攞到佢嘅道德光环，甚至佢哋嘅政治资本啊。咁所以今次咧，我觉得咧唔系咩特区政府嘅宪政危机，亦都唔系咧个别议员咧突然间咧。是对特区政府那个有了腰骨和良心，只不过在他们的不损害啊这个中国的利益之下呢，他进行了一次呢，就是表现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资本的一个投票行动来的。 就是说是一场呢相当之幼稚园程度的苦肉计呢，是做给国际社会看呢。如果国际社会会理会的话，即是说万一呢第日英国美国政府国会又提出谴责，就说香港没了三权分立，就说香港是一个一言堂，那他就准备拿这个 case 出来是据理是反驳。那这个迹象呢是相当之明显的，是吧？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就看不到中国官方那个指示机构，即是大公文会有任何评论员文章就这个问题去发言。所以他们的阿爷呢也都可能是跟他们含蓄地配合。不过我觉得这样是挺无聊的，知不知道？因为如果你说这样去做戏的话，是国际社会是会看得出的。至于你说那个同性恋是不是这样鼓吹，这个反而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呢你可以感觉到这条草案是通过了之后，是令到整个社会那个对于亲同性恋或者支持同性恋那个气氛，那个氛围呢是更加强烈了，是吧？那但是同性恋的问题呢，你说不符合中国的伦理道德呢，这个也是错。中国好多皇帝咧，至少都系相承认嘅，例如汉光帝啦，例如近嘅就乾隆皇帝啦。乾隆皇帝咧就被指为同呢个宠臣啊和珅咧，系亦都有一手，有好多妃嫔啦，系嘛？就算中国近代呢个前总理周恩来，都被一啲中国问题专家咧系提出咧有种种迹象咧，系可能系一名双性恋者，系嘛？咁呢啲当然系未经证实啦，系嘛？咁所以咧就中国以前咧嗰个同性恋咧可以讲话相当之咧系热闹啊！譬如话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就认为梁山伯咧系同性恋者啦，系嘛？因为佢唔知道祝英台是女儿生的时候呢，就对她爱得要生要死。咁另外仲有梅兰芳，唔使问啦，好人好者做霸王别姬反串，点解仲女人过女人呢？呢啲咁嘅粤剧一旦有譬如话任剑辉长期反串梅兰芳又长期反串，任剑辉就扮男人啦，梅兰芳就扮女人啦，长期潜移默化，一样可以令人有一种感觉喺度鼓吹紧同性恋，系嘛？咁咧就唔需要咧系话登唔登记结婚。不过呢啲咧系中国香港特区内部嘅事，我哋咧身为海外或者世界公民咧系不必评论嘅。只不过呢件事咧就系终审庭好明显咧嗰几个法官咧就刮咗一巴，佢哋先至系受害人啦，因为佢哋嘅裁决喺呢一单案是宣告无效，所以呢就成为一个先例。这个先例是很重要的。如果未怼到去终审庭那时呢，你立法会和行会这样打交那个影响呢都还没那么犀利。但是今次呢是终审庭做了受害人。这个是一个纪录来的。 同埋终审庭嘅裁决可以只系一个建议啊。咁即系话日后啊，唔止呢单，可能好多终审庭嘅裁决，譬如话就嗰啲抗争啊，你怼到上去终审庭，终审庭如果判啊嗰个被告无罪咧，都可以系一个建议嚟嘅。是吧？咁嗰陣時嗰個建議，如果佢嗰個裁決無效，又點樣去收拾呢？係咪將一個犯咗國安法嘅被告嗰個裁決啊，當終審庭判決冇罪，只係建議啫，就將呢個裁決可以發還翻去立法會嗰度，由嗰90個議員去投票表決呢？呢個咧先呢個先例啊，先至係值得注意咯，係咪？如果係咁，都幾得意咯，係咪啊？ 点解咧？ 先至系破天荒嘅纪录，系咪？ 点解咧？你话咧？任何嘅媒体或者亲中爱国啊、文汇大公啊，对呢件事咧，采取一个比较即系置之不理啊、局外人嘅态度咧，因为咧，正正其实对于香港呢、這个本身佢成喺成个所谓嘅国家大局嚟讲咧。經濟是行先的，這些同性登記條例呢，對於即中國大陸的阿爺來說，他根本就 不需要香港呢去做這些事，因為他覺得呢根本是添煩添亂而且呢立法會的這班議員呢，他們已經領了這麼多的人工和薪金的津貼總要做一些事的，今次呢即我相信收了一些暗示啦，又或者系做默许啦，佢哋先至够胆进行呢个反对嘅投票嘅啫。如果唔系呢班投票机器咧，点会突然间有独立意志上身啦，又话反映民意啊，诸如此类啊？大家都知道啦，香港以往喺呢个有泛民反对派之下，有60%嘅民意咧，系对政府嘅施政咧都系反感啊，或者系对于政府嘅呢啲特别系政治方面嘅。的一些措施呢就不是一定全部认同的，但现在见到立法会了，永远都是呢投赞成票绝少是反对的，这些是不是叫反映到香港特区的民意呢？所以其实呢今次是一台戏来的，简单而言之，只不过是通过这班立法会议员突然间再讲得难听一点，即是欲拒还迎，即是有些时候呢即我哋睇戏霸王硬上弓嘅时候，嗰、那个女方都要作出一啲反抗啊！呢啲反抗咧虽然表面上系大叫喺度挣扎，但系最后咧都系配合嘅。咁呢啲咧就系而家特区政府呢个立法会嘅现象。所以咧，我觉得即系有啲失诸交臂嘅。其实好多嘅评论就觉得点样违宪啊？呢班议员咧点样突然间终于第一次咧挺身喺度咧就反对政府，嘥气啦！其实唔会噶，下一次佢又例如吴秋北就可能同阿曾国卫咧就揽头揽颈噶啦，跟住咧又系配合政府或者其他嘅国安法啦、之类嘅措施嘅时候咧，佢哋又全部咧归队，跟住咧唔敢唔投呢个赞成票，所以我觉得咧今次咧系的而且确对于好多同性人士咧系一个损失，但系坦白讲。如果你是同性人士，如果你又真是重视这个同性权益的，你还留在香港特区，那这个是你自己选择、是吧，你即是叫做呢、自求多福啦。那还有其实一点呢还牵涉一样东西的，就因为呢其他国家你登记了的婚姻呢他都要承认。那我们都讲过，那台湾那怎么算，台湾登记了那你又要承认，那即其实间接承认了呢台湾这个政府他们的那种合理性或者合法性。那这个也都是一个隐藏的这个问题所在。不过不会走到这一步，因为现在已经否决了，就不会出现了很多人走去台湾结了婚之后回到来大模私样这样在个政府的登记系统里面登记为这个夫妻。那其实都是会令到这个特区政府尴尬尬的，陶生。 台湾咧，我谂系唔系都好过啲香港啲同志唔会走去结婚噶啦。而家咧，佢哋最大嘅后盾咧，相信就系美国啫。咁而家咧，美国登记嗰啲翻翻嚟，全部宣布无效啊。咁呢个咧，相信就系针对美国。第二就系最初提出呢条法案喺入狱之前咧，这个深黄嘅议员就系岑子健，这个咧可以讲话系一个眼中钉。